你好，我是宝玉。上一章呢，我们学习了软件测试篇。今天呢，我们将从版本发布这个话题开始，进入到运行维护篇的学习。说到版本发布啊，对于很多开发人员来说呢，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将程序编译打包部署。但是实际发布的时候呢，却经常出现发布错版本的问题，或者是发布前修改了一点代码，导致上线出现 bug 的情况发生。而版本发布对于很多项目管理者来说呢，又是一个很纠结的事情，觉得还有很多功能没有完成，很多 bug 还没有改完，害怕用户的负面评价，结果时间呢一拖再拖，迟迟无法上线。所以今天呢，我将带你一起学习一下如何做好版本发布，保障好发布产品的质量。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啊，我们需要了解版本的含义。也许你已经知道版本的含义，但这里还是有必要明确一下，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下，版本的含义也有所不同。比如说，产品经理会对开发人员说，哎，这个功能啊，我们会放到下一个版本中去实现。开发人员会对测试人员说，哎，这个 bug 啊，在昨天的版本中就已经修复了。这里产品经理说的版本呢，是指特定功能的集合。开发人员说的版本呢，是指某一次程序的构建结果。也就是说，对于软件版本来说，包含两部分含义，一部分呢代表特定功能的集合，一部分呢代表某一次特定的代码构建结果。为了明确标志软件的版本，需要对版本进行编号。目前业界呢，在版本编号的命名上呢，通常会采用以下的这种方式，就主版本号加子版本号，再加修正的版本号，再加上构建的版本号。比如说1.2.1 2.0 3.0.1 build 123，类似这样子的版本结构。其中呢，主版本号和子版本号呢，是用来标志功能的变化的，小的功能变化就增加子版本号，大的功能变化呢就增加主版本号。修正版本号呢，则表示功能不变化的情况下呢修复了 bug， 而构建版本号呢，表示一次新的构建。这个呀，通常由编译的程序呢自动生成。团队中对版本有了清晰的定义和良好的版本编号，在讨论版本的时候呢，你可以根据版本号清楚的知道应该有哪些功能，属于哪一次的构建结果。在修复 bug 或者是增加功能的时候呢，开发人员也能清楚的知道代码应该加入到哪一个版本。在验证 bug 的时候呢，测试人员就可以知道应该在哪个版本中去验证 bug 有没有被修复。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有的项目管理者会在发布前感觉没准备好，害怕上线发布呢？根源上，他们还是对于功能和质量没有信心，担心发布后呢，获得负面的评价。而实际上呢，并不代表你需要完成所有的功能，或者没有任何 bug， 有一个完美的版本才能上线。毕竟，追求完美它是没有止境的。这个世界上呢，也不存在完美的软件。很多著名的软件，比如说像 Windows 啊、Office 啊、iOS 啊，都免不了在发布之后还要打补丁。这里的关键在于啊，要在用户或者说是客户的心理预期和你软件的实际情况之间呢，达到一种平衡，让软件的功能和质量呢，满足好用户的预期。要合理管理好用户的预期，达到好的发布效果啊，就需要在版本发布之前呢，先做好版本发布的规划。那么版本发布的规划是指规划哪些内容呢？首先啊，是规划好要发布的功能。在发布前呢，搞清楚哪些是用户必须要有的功能，哪些呢是用户可以没有的功能。最必须要有的功能呢，那么就保证软件中要有这个功能才能发布。对不是必须的功能啊，就可以以后再逐步完善。那么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啊，就是第一代的 iPhone， 复制粘贴的功能都没有。但是呢，在用户界面和触屏的设计上呢，做得非常好，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后啊，就是要定义好发布的质量标准。在发布前，搞清楚你的用户对质量的容忍度如何，对哪些功能的质量要求高，对哪些功能的质量要求没有那么高。对于那些用户在意的功能呢，要具有较高的发布标准。反之呢，则可以有较低的质量标准。举例子来说，像微博这种社交类的应用软件，界面布局呢存在一点问题，用户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你在写博客的时候因为程序异常导致辛辛苦苦写的内容给丢失了，那用户是比较难以忍受的。再有啊，就是要设计好发布的策略。 考虑好是直接发布给所有的用户，还是先让一部分用户先试用。比如说可以先让内部用户使用，内部用户呢对软件质量问题的容忍度是很高的，还可以帮助发现很多问题。让一部分用户使用 beta 版呢，也是一个好的发布策略。当用户知道你的软件还是 beta 版的时候呢，要求会比较低一点，就可以接受一些不是那么严重的 bug。 还有呢，就是采用灰度测试的发布策略，让一小部分用户先用新功能，如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呢，再继续扩大使用的用户规模，如果有问题也只是影响少量的用户。像 Gmail 呢，在最初的几年一直是 beta 版的这个测试，还有像苹果的 iOS， 用户呢也可以选择安装最新的测试版本，可以先体验新的功能，但是呢必须忍受系统的不稳定。最后就是要有一个综合性的版本发布计划，在确定了要发布的功能，定义好了质量标准，设计好了发布策略，就可以制定一个综合性的版本发布计划了，确定好发布的时间点。这个发布计划不只是项目内部成员，还需要和项目之外的利益相关方，比如说客户、市场运营人员，大家一起确定最后的发布计划。在对版本的发布做好规划之后呢，就不用再纠结于该不该发布、该什么时候发布的问题了。有功能没有完成没关系，关键是要看这个功能是不是必须要有，有 bug 没有修复完成是不是影响发布，要看这些 bug 呢是不是影响发布的质量标准。还可以采用一些像 beta 版本呢小规模用户试用的发布策略，降低用户对功能和质量的预期。在规划好发布的版本后要发布版本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是将源代码编码部署，但发布版本呢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这其中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呢是必须要保证编译部署的是正确的版本，所以一般来说开发人员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但是呢如果发布了错误的版本，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说当年拼多多造成了几千万损失的薅羊毛事件，就是错误的发布了一个测试用的无门槛券，导致被大量滥用。然后呢要保证版本的稳定可靠。如果你有开发经验的话，应该知道开发软件呢一个常识就是每一次对代码的修改都可能会导致新的 bug 产生。如果你的代码库在发布之前还一直在增加新的功能，或者是不停的修复 bug， 那么质量是难以稳定下来的。再就是要在发布失败之后呢还能回滚，没有谁能保证程序发布之后就没有严重问题，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呢就是要在部署之后如果发现发布的版本出现严重的问题，就应该对程序呢进行回滚操作，恢复到部署之前的状态。即使有些不可逆的升级也需要事先做好应对措施，比如说发布公告、停止服务，尽快的来修复。针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一些好的实践，比如说代码冻结、 bug 分级、回归测试等等，这些手段都可以降低发布的风险，保障发布产品的质量。在流程规范红绿灯不是约束而是用来提高效率的这篇文章中，我也提到了流程和规范呢能将好的实践标准化、流程化，让大家可以共享经验。所以在版本发布上呢，我们也可以制定合理的流程来应用这些好的实践，保证发布的质量。那么一般大厂都是用什么样的发布流程呢？下面这个流程可以做一个参考。首先呢在发布之前要做代码冻结。什么是代码冻结呢？就是说在发布之前，对于要发布的版本呢，在源代码管理工具中专门创建一个分支出来，然后对这个分支的代码冻结功能的修改，不接受新功能的增加，甚至与重要性不高的 bug 呢都不修改，只修复重要的 bug。 由于严格的控制代码修改，这样呢就可以让版本的质量逐步的趋于稳定。然后呢对于代码冻结后发现的 bug 呢要分级，在代码冻结之后呢可能还会存在一些 bug， 测试的过程中呢也会新增一些 bug。 代码冻结的原则呢就是尽可能的减少代码的修改，避免引起不稳定。所以呢对于这些 bug 要有一个简单的分级，是否在发布之前修改，还是留在发布之后再修改。那么至于如何对一个 bug 分级，这需要项目负责人和产品负责人一起来确定。 再有就是每一次修复 bug 之后呢，要发布一个新的候选版本。进入代码冻结之后呢，开发人员还需要对 bug 进行修复。每一次修复完 bug 之后啊，都要生成一个新的候选发布版本，比如说 1.1RC1 1.1RC2 就这样版本的叠加。关于生成发布版本啊，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呢，是和持续集成系统整合，完全自动化。也就是说，在自动化测试完成之后呢，会自动构建生成各个环境的发布版本。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可以避免人为失误导致的错误。另外呢，程序的配置管理做得好的话，只要测试环境的版本在测试环境测试是没问题的，那么就可以认为在生成环境的版本也是正常的。自动化构建生成发布版本并不复杂，各个语言或者是平台呢都有成熟的方案。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关键字，比如说像搜索 iOS 自动打包这样的关键字。其中呢，稍微有点麻烦的地方呢，就是如何应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配置。比如说测试环境要连测试环境服务器，生产环境呢要连生产环境服务器。那么有关程序配置管理这部分呢，可以参考这篇文章《大型项目程序配置管理演化之路》，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点击文稿内的链接查看。在每一次开发人员部署新的候选发布版本到测试环境之后呢，还需要做一次回归测试，也就是说在 bug 修复完，对主要的流程要重新再测试一遍，同时呢，还要对之前确认过的 bug 再确认一遍，以确保 bug 确实修复了，并且呢，没有引入新的 bug。如果当前的候选发布版本达到了版本发布的质量标准之后呢，就可以准备发布了。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申请上线发布。上线发布啊，是一件很严谨的事情，所以在正式上线发布之前呢，通常还需要有一个申请和审批的流程。审批的主要目的呢，是要有人或者是有部门呢，统筹的对所有的上线发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控制，避免上线过于随意导致问题，避免呢和其他部门的上线发生冲突。在上线申请通过之后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部署发布。如果已经实现了自动化，部署发布啊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步。如果还没有自动化部署发布呢，也应该事先将详细的操作步骤写下来，避免部署发生的时候呢发生纰漏。这样啊，在实际部署发生的时候呢，按照事先写好的步骤操作呢，就不容易出现问题。最后要做的呢，就是上线后的测试。项目上线之后呢，测试人员需要马上对已经上线的版本做一个主要功能的测试，以确保线上运行正常。如果做好了数据监控，还同时呢，要对一些关键数据进行监控，比如说服务器的 CPU 占用率、内存的占用、服务出错率等一些关键的数据。如果万一发现了版本上线之后呢，出现了问题，需要考虑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回滚方案进行回滚操作，尽量的呢将损失降低到最低。通常不到万不得已啊，不建议马上对问题打补丁进行修复，因为哪怕很小的代码改动都可能会引入新的 bug, 而重新做一遍回归测试耗时会比较长。以上呢就是版本发布的一个常见流程，你也可以基于这个流程制定适合你的项目流程，让你的版本发布呢更加稳定可靠。当你的软件上线之后啊，这不代表你的项目就结束了，可能这才只是新的开始。用户在使用你的产品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一些 bug 或者说有些建议，所以需要给用户反馈的渠道，让用户呢可以有途径对 bug 或者功能去反馈。通过收集用户的反馈呢，可以进一步的完善你的软件产品。只是靠用户主动反馈问题还是不够的，需要主动的对发布的版本进行监控，比如说要收集 App Crash 的 Log, 要监控服务器资源占用的情况，监控 API 出错的比例，监控网页响应的时间速度等等。当发现数据异常的时候呢，很可能说明发布的版本是有问题的，需要及时的应对，回滚版本或者是发布新的更新补丁。那么有关线上监控和报警的内容呢，将会在后续我们专栏监控和日志分析如何借助工具快速定位和发现产品问题这篇文章中呢，继续带你一起学习。不管怎么样啊，软件成功上线了都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同时呢，也是时候回顾总结一下整个项目过程。 关于这一点啊，我也会在后续专栏文章项目总结，做好项目复盘，把经验变成能力中，跟你一起探讨如何做好项目总结复盘，把经验呢变成能力。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带你一起学习了版本发布的相关知识。做好版本发布呢，关键在于版本发布前要做好版本发布的规划，以及采用一个科学的发布流程。版本规划呢，其实就是通过合理的规划，尽可能的让软件的功能和质量满足好用户的预期。所以一方面要尽可能的提供应有的功能和保证质量，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合理的发布策略，例如像 beta 版的测试，降低用户的预期。通过规范的发布流程呢，可以确保要发布的版本正确以及发布质量的稳定。流程的关键啊，在于发布前要对代码冻结，避免发布前频繁修改代码引入新的 bug。 同时呢，在每一次修复 bug 之后呢，要做回归测试，保证 bug 被修复以及没有引入新的 bug。 上线后啊，还要对线上的版本再一次测试，确保没有问题。整个流程中呢，一些手工部署发布的操作呢，应该尽可能的自动化。最后啊，软件上线只是新的开始，还需要收集用户的反馈，对线上服务进行监控和预警，对整个版本的开发过程呢，要进行总结和回顾。最后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在发布版本之前会做哪些准备工作，你的发布流程是怎么样的。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学习，你觉得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或者说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呢？可以分享的，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